51 51 400 015 51 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已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刘蕊带来的剧本《哗变》的片段。 如果不是你给马瑞克灌了一脑子的屁话，那在台风高潮当中他会说服奎格调转船头朝北，或者帮助奎格把船从南边冲出台风，那样至少不至于在战争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正要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使凯恩号撤出了战斗。这就是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贡献呀，我的朋友。哦，对了，你还有个贡献，就是这个人海啊，人海。请原谅我，我快说完了，我该祝酒了。向你祝贺，你大获全胜，你要整亏个整成了，你自己呢身上是干干净净，你那部小说也快出版了，小说能证明美国的海军臭不可闻，小说会让你赚上100万块钱，让你娶上个电影明星当老婆。既然如此，那么接受我一点小小的责难算什么呢？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可是我发现被告根本不应该是他，可是我要替他辩护，我就非得把奎格宰了不可。我是为你宰的，奎格让我整成那样不公平，是他挡住了那个纳粹戈林将军，没有让他把我妈妈做了肥皂。今天我不想吃你这顿饭，我也不想喝你的酒，我住一下酒就走。这是你的，为了你的作品，你永远也擦不掉你脸上的黄色染料。东京再见吧，你这个哗变犯。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 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菜系系列的讲解啊，今天我们来说说上海菜啊，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且喜欢的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孙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说上海菜之前，我有一个小疑问，我觉得这二位老师得给我解答一下。我觉得好像各大菜系啊在北京发展的都好像挺不错的，但是也可能是我自己接触的少，我老觉得上海菜好像在北京发展的不是特别的蓬勃。杨旭老师，您作为从业者，您给说说是不是我这个印象是正确的？ 上海应该还行吧，那本帮菜在北京 是吗？ 他反正一般都是，他可能是走的比较是那种小资情调。这种的不是这种大众化的餐厅，可能呢受众面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呢在北京呢上海菜其实也不少 啊。真的呀？ 对，有好些小馆子。 刘老师有我的那个感受吗？ 因为那个最近上海菜并没那么流行，但是有一阵儿呢流行那个，比如说那个2000几年，然后那阵儿呢比如流行那个淮扬菜，但那次流行淮扬菜是以上海本帮菜的面目出现过。就流行过一段，然后呢现在那个大趋势呢，因为现在最近你发现没有，安徽菜特火，湘菜特火，好像把那个锋芒给盖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因为那个上海菜它那个小资情调，就是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在大众化市场里边可能相对比较少。 因为我原来啊总去一个店叫美味斋，算是老牌的咱们这边北京的这上海菜的餐厅了，跟他们也聊过，他们也就说总是不温不火，说卖的最好的是外卖窗口那豆包什么的，好像是卖的最多。然后呢也说过很多关于上海菜推广的问题，好像他觉得北京人对于上海，他好像你像两个，你看咱从球市上就能看出来，上海和北京无论在哪个球上，无论这两边水平怎么样，见着以后都死掐。然后来了这边，他说好像你们北京人对于上海菜还是不是特别认，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不认。但是后来由于咱们现在属于是国际化大都市了，来自全世界各地全球的这些朋友都来了，包括很多上海的朋友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两年上海菜好像渐渐的兴起了，是不是刘老师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因为它这跟消费层次有关系。 那现在大家有钱了。 对，另外它那整体消费层次，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般人，你看看你吃的最多的，你肯定是什么川菜、 拉面、拉面、刀削 面。 对， 完了，要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湖南菜， 哎， 剁椒鱼头啊，就这系列的。 对对对， 而且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它特别快，希望吃到那什么呀，就是刺激性更强一点的菜。而上海菜呢， 它比较平和， 对，它温柔啊，所以说叫文化菜嘛。 文化菜， 对，就文化人了。 明白了，明白。那咱今天好好大家听听上海菜。你看一说文化菜，上次我们讲到江西菜的时候，人家叫文人菜啊。但是你想想，江西菜好多是挺辣的，你这回叫文化菜，但是文化菜大家一想上海菜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淡，好多人就算没怎么对上海菜有太多研究，但是一提浓油赤酱好像都能说出这四个字，刘老师，所以这是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对，过去讲那个上海本帮菜的特点里边就是浓油赤酱。后来说了，人家说上海菜怎么做呀？加点酱油，加点糖。另外呢，后来说加点好点的糖，再加点冰糖。所以呢，你一看他做出菜，就是他就是传统菜时候就是浓油赤酱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就说上海菜啊，你看咱们一说菜系，那个四大菜系没有上海菜，八大菜系没有上海菜，在十大菜系的时候曾经说有上海菜。 十大菜系不是第九 一直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第九嘛， 对 吧？ 每个人都第九，所以在这个竞争十大菜系里边，人家上海菜曾经出现过。 嗯， 因为他当时说了，就有两个大都市应该列入那个菜系里边，一个呢就是提到的北京。 嗯， 因为北京是个政治中心，怎么也得列入，因为北京菜确实，你看北京餐饮是很发达的。 对， 而且各地儿菜，你说吧，哪地儿菜都有，就是恨不得世界各地， 对， 都在北京是不是都有？ 嗯， 北京餐饮实际上是相当发达的。 对， 那应该在就九大菜系竞争中，是不是有一席之地？ 对，嗯， 那么同样，上海是什么呀？经济中心。 嗯， 那么它也是什么呀？餐饮也是很发达的。 嗯， 而且呢，过去讲二三十年代，那么过去讲那是东方的巴黎。 哎，还真是东方明珠啊， 是吧？ 整个东方的中心啊。嗯， 我觉得就是咱现在，咱作为北京啊，咱现在再说，但是咱平心而论啊，咱就是客观的说，论餐饮水平，以及餐厅的服务水平，咱跟上海还是有点差距，尤其是在咱们，就是我觉得咱中餐不说，西餐方面， 对， 和人家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西餐跟上海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对吧？西餐包括日餐， 嗯， 我们也跟人家差距还是挺大的，是不是？我这么说可能很多北京朋友不 高兴。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样啊，嗯，因为前一阵我跟那个咱们北京这个西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侯德成侯老师， 侯老师 啊，我们通了个电话。 嗯， 当时呢是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要参加有一个西餐的一个比赛，就是电话里跟侯老师也聊了一下啊，侯老师当时电话里也跟我说， 嗯， 说杨雪，我跟你说，咱北京跟上海西餐比啊，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 嗯， 啊，说这个咱们这个他们认识这菜肴的认识，那菜品的认识，确实人家比咱们早发展了好几十年。 那还真是。 对， 嗯，就反正大家，我们就从你看杨雪老师是从他们从业者啊，从这些专业的厨师的角度来看，确实厨师和厨师之间有差距。我们从普通的食客角度来看，就是你在北京，你比如说咱就以这两年又火了一小阵的那西班牙菜是吧，你为例，你在北京你想找到特别好吃的西班牙菜，其实是又贵，但是你可能吃起来呢，你又觉得哎呀好像没有那么好，和它价钱不是特别匹配。但你到上海你会发现西班牙菜呀，什么法国菜呀，是吧？包括现在这一半年最火的，这开了又有一万多家各种各样的日料馆，你的日料和人家的那边的日料再一比，感觉整体差出一块。那中餐也，刘老师和杨老师，你们二位因为从业这么多年，和咱们和上海确实差距那么大吗？还 其实刚才啊，刘老师就已经说了啊，就刚才孙涛你说这些，其实都是说，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就是上海是经济的中心。 嗯， 他这个自从这个从这上海这小渔村变成一个大都会以后，他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你洋气，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在人家身上是一直的。 哎，人家说上海滩， 嗯， 哎。十里洋场指的就是上海，大上海。所以这个呢，我说这个跟咱们这个餐饮啊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在这有一个地方，它有了这个经济基础、物质基础以后，它就自然追求的这种享受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咱们所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它不能呢不停的去追求它的完善，追求的更好，哎，更完美。那么就是在这种。它有这种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刺激下，那么需求了，有这种需求了，那么它这个时候呢，它自然它就有这个市场了。 嗯， 啊，有需求就有市场了。 哎，那刘老师，你看，咱们都知道上海，你像刚才杨老师说，一直人家就发达，对吧？过去外国人就多，包括原来租界呀什么都在那儿， 对， 肯定它是一个文化的大融合，而且人家那儿历来咱就说洋气洋气，每次都好像一说洋气这个事儿，先想到上海， 哎， 包括很多的那个影视作品。 我插一句，你说洋气，我想起一个，就咱们最近老流行这个旗袍， 嗯， 女士的旗袍。我当时啊，因为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分校啊，它有一个这个服装专业， 哦， 我去过他们那儿参观，就看过原来这个咱们中国这个旗袍是什么样，传统的旗袍是什么样的。嗯，哎，旗袍嘛，就旗人穿的衣裳嘛。 嗯， 哎，那么后来呢，这就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在上海这个地方，哎，被一个就是 好像是法国还是哪儿的一个设计师吧， 嗯， 我记得好像是啊，记不清楚了，给改了，就变成一个就是现在咱们看到这种样子的旗袍。哎，最早出来在上海出来的， 嗯，所以人家一直就洋气。那这问题就来了，刘老师，你看人家一直经济很发展，而且啊有钱人多，像刚才杨老师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人好享受，而且是个大融合的地儿。那怎么你看咱排四大菜系的时候没有上海，排八大菜系的时候没有上海，怎么回事呢？是它确实是底子太差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上海的它的文化是融入的其他文化，造成它有这个。你看过去讲上海文化什么呀？叫海派文化。 嗯， 那海派文化说是怎么融合的呀？一个就是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你翻译过来，那吴国不是江苏的文化？ 对。 浙江的文化，另外还融入到什么呀？就是西方传来的这些文化， 嗯， 它是一个各种文化的一个大融合的产物。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上海菜为什么它相对没有那个四大菜系？那个四大菜系关键什么呀？它发展历史要比它长得多。那上海的那个历史并没有那么长，就跟那些菜系比起来， 嗯， 它没有那么长。你看过去现在一说，比如说刚才说的吴越文化，那么为什么有吴越文化？那相当于是比如说在春秋时期，那么它归哪儿管呀？就是上海这个地域，它叫吴国东域，就是东边，在吴国的东边，就是相当于要按现在说是吴国挺偏僻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另外呢，吴国后来被越国灭了以后，他又成为越国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完后来呢，越国被楚国灭了以后，所以他又成为楚国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 而哪个国家都是偏僻的一个角落， 对， 是吧？他 当年不是中心关键。你比如你过去说了，那么人家淮扬菜说，我为什么火呀？因为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而并没在上海。那会儿他还相对落后呢，所以状态就没那些菜系大菜系有名。但是你看我们一般说上海菜，是不是有时候你一提到说上海是不是深， 嗯， 哎，你后来有人就写了上海是深菜，那么是不是也得找个形象代言人，也得说我这挺早的， 嗯， 那么提谁呢？就是提楚国的春申君， 哦， 四君子，哦，春申君。因为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在哪儿啊？其中就有这个， 嗯， 所以上海的黄浦江又叫春申江，据说是他给开凿的。所以那个你看能看见上海有申字儿。另外你看现在我们一说上海菜，是不是还能看见说有沪菜的 啊？对。 那么后来说了，那什么为什么叫沪啊？说那个在那个公元四五世纪的那个晋朝的时候，他当时啊，当地的渔民发明了一种捕鱼的工具。这种捕鱼的工具读音就读成户 哦，合着按工具来了这地儿。 对，完了过呢，过去讲它不是那个入海口吗？入海口呢，它这个管那个叫由江到入海的地方呢叫读 读 啊，户读， 嗯。 所以呢，后来呢，它就是 炉子，就是这么来。 但是这个户啊，不是咱们现在这三点水这个户 啊，哦。 对，完了过呢，它就是相当于一个扎在这个就是入海口这地方的一个工具 哦。 然后把这工具弄好了以后呢，比如那个潮水来了，然后呢这不是鱼就上来了吗， 嗯， 等一退潮全部都拦在这里边， 哦， 是一个等于是相当于是一个逮鱼的工具， 嗯， 慢慢呢他就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呀，就是当地的简称，你看它叫沪。所以现在我们能有什么呀，就是沪菜之说。所以后来有人研究，那么你那个上海菜是一什么呢？他说是一个就是具有乡土文化。它的乡土文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江南鱼米之乡的痕迹。后来说了是吴越的痕迹。那吴越有什么痕迹啊？你看原来我们前面讲那个吴越的时候经常说饭稻耕鱼，你看见没有？翻译过来就是吃米饭呢，啊，吃鱼的，就相当于他的这种状态。另外呢，后来到了七十以后，上海啊它多少其实有点发展。发展以后呢，他当时是这么形容的，叫做江海通津，是东南之都，就是后来他的地位呢有所提高。到了那个 所以呢，他们菜呢就融合了什么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你看他讲了半天，都是融合了其他地儿的。原来我落后，实际上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深圳。哦、现在深圳是不是特发达？ 对。 那你看当年可是个小渔村啊。 哎，真是。 那么上海也是啊，当年不发达，可是人家进步快。 哎。 所以他呢，进步在哪儿呢？就是融合各家之长。所以你看后来那个当时记载，就是说到了嘉庆年间，有人那个专门写那个诗。它就叫做一城烟火半东南，说粉壁红墙树色餐，说美酒羹肴是长夜半，就说你看晚上很 有夜总会了、 啊、很兴隆的、 啊、 完后华灯歌舞醉春餐、 嗯 所以呢就说后来你一看，就是尤其到了明清一代，这个餐饮是有重大发展的。那你说为什么后来它发展了呢？主要是1843年以后，那么上海什么呀，就是成为对外的通商口岸。所以后来我就说了，原来它的南方的经济中心在扬州。 嗯， 那么扬州后来出现什么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它的经济中心东移。 哦， 那么东移到什么部位？ 移到上海了。 东移到上海。所以后来我就是通俗的讲，就是后来上海承接了当年清代扬州最辉煌的那个东西，被谁给承接了呢？ 上海， 被上海承接了、 哦、 所以后来说了，你看过去一讲那个扬州，说十大富翁有六个都是安徽人， 嗯， 那后来上海行了， 嗯， 上海行以后大富翁到哪儿混去啊？那徽商，后来老说了，徽商在南方是特别厉害。你看过去讲一讲餐饮，说那个上海有各个帮派，16个帮派，那个哪个帮派最先进到了上海呢？ 安徽， 安徽帮最先进去的、嗯、完了后来呢，离他比较近的，你看无锡啊、 嗯、 苏州啊，都离他特别近，所以你一看就是苏州无锡的菜也进入到上海。另外呢，宁波它本身原来历史上就是通商口，就是一个大的港口， 对， 所以你看宁波人也到上海去跑码头去混去了， 嗯， 所以后来你一看它的特征，就是说除了那个本帮的东西以外，它引进了大量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它周边的饮食文化特征，所以造成了什么呀，它那有一个饮食的巨大飞跃。最后他把他这种飞跃总结成什么呢？就总结为叫做海派什么菜。你甭管你谁来的， 哦， 你看比如说川菜来了，您最后到我这儿变成什么呀？融合在我这里，您就是一个海派川菜。 嗯， 你川菜是不是特辣？ 嗯， 那你到我这儿，你看看我们江南人多么温柔啊，是不是你也稍微温柔一点呀？ 嗯、 啊、于是说了，那我就温柔一点、 嗯、 于是他的辣度明显 降低了， 就降低了。 嗯， 但是呢，他那本地的，你看，就是浓油赤酱，过去讲就最浓油赤酱，实际上是他本地的，而他那个外来的东西都进行了什么呀？就改良。你看那过去那个讲那海派粤菜，其实粤菜是很清淡的，你到了上海以后，那么什么呀？他可能适应不了，他没准还得把口味调重一点。 喂，太清淡了， 太清淡也不行，你得把口味是不是调重一点？ 嗯。 另外一个呢，他调重一点以后呢，你发现没有？就好多人，因为你看这就跟那流行趋势的，哎呦，我海派粤菜火了，一火以后是不是好多人跟风？那么跟风以后说，哎呦，那个东西你那个东西味儿太重，那怎么办呀？我为了迎合现在的流行趋势，我是不是就我本地是不是也得把口味来调轻一点？ 嗯， 所以后来我总结一条，就是经济越发达，口味相对变得要比原来要淡， 要清淡， 颜色要比原来变得要浅。 哎， 你看是不是这种道理？ 对，这个无论是从口味上还是从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审美这个角度都是一样的。初级审美永远是艳俗的，颜色鲜艳，花得大，那样才好看。但是到高级审美，它就越来越要像刚才刘老师说的清淡啊，要那种素色的简单的审美。所以这是人审美的一个过程嘛，等于吃其实它也是一个审美嘛，刘老师，对吧？ 对，没错、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讲上海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接着跟大家聊。

前进。完，穿帮呢认为同治年间就开始去了。完后那个本来扬州是一个中心来着，一看我这儿是不是稍微落后一点， 成二中心了是吧？ 二中心，就按现在说的，不是一线城市了 啊、哦。 那么怎么办呀？我也要到那儿讨生活了、 哦。 所以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叫做镇阳帮，就是镇江扬州的这些，本来就是按说他不应该出去。他这我要最发达，你看没有，人都不会离开， 就觉得这儿最好 啊，最好。但是你看当时介绍到光绪年间，那个扬州的镇江的那些厨师也跑到上海去讨生活，所以当时就介绍了说一共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本地的户，另外就是苏帮的、无锡帮的、那个宁波帮的、徽帮的、什么粤帮的，包括后来的京帮的、川帮的、闽帮的、湘帮的、鲁帮的、豫帮的、扬帮的、潮帮的，包括后来的什么清真、素菜，都要那儿找一席之地。所以后来人说了，当地就是他随便也介绍，就是16个帮派。 哎呀， 另外当时就讲了，就跟刚才您说，说那个北京的西餐啊，不如上海。 对， 当时就不如。 对，现在还不如。 现在不是，因为当时二三十年代那个它叫东方的中心、 嗯， 所以来了很多的外国人，因为它是租界， 嗯， 租界里有很多就是原装的外国人在那地方， 对， 原装的饮食在那地方， 对，原装这词用的好， 是不是？带来了很多原装。另外，你看那个，就跟你说刚才你说的上海的日本料理，是不是比北京好像多？ 好， 为什么多呀？你仔细一想想，坐飞机到日本，从上海多近呢？ 对，离得也近， 北京是不是远点？ 对。 而且当时就研究，就是你看后来就改革开放以后，就说去日本的那个中国人，上海人特别多， 嗯， 所以这个交流也特别快， 嗯。 另外你看，包括那个后来你说的，就是包括我们大陆跟台湾的那个交流，你看好多那个台湾的那个友人，最后他也落户在上海， 哎， 所以在那餐饮里，所以就跟你说了，他从通商口岸那会儿就开始国际融合，一直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又二次融合，所以带动了上海菜的什么呀，就是每个层级都蹦得很快、 哦、所以就是咱们北京比人家少了这两次融合，咱还处在还没来开始第一次融合的阶段，是吧？所以你跟人家说我现在北京是一个菜系吧，老觉得底气不那么足，是不是？ 对，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因为它那个交流啊，就是人员，虽然北京也是中心，但是它是一个政治中心， 嗯， 你发表餐饮业是一个经济的事， 哎， 所以你说你看政治中心虽然它也需要餐饮，但是经济中心这个餐饮业可能就这种流动的可能更为方便一点， 嗯， 就是大都市那种状态，所以呢，但是它也留下了当时你比如你看那个上海过去啊，也留下了比如你看粤菜的痕迹，你看在北京上海都能看得见，你看那个北京是不是有大三元， 对， 你到上海那儿就能看见 大 三 元啊、 嗯。所以呢北京你能原来看见那新雅，那上海你也能看见新雅， 嗯 啊，所以后来那个什么陶陶酒家呀什么的，就是在这个历史上你都能看见，就是他那个当时那个痕迹， 广东菜的痕迹， 对、 啊、 就广东菜的痕迹都能看见，就这种状态。当然他说有人上海人认为说这个当时也是好，就是别地儿先进的饮食文化来了，但是后来有说的他也有他的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呀？他那个就是更迭的特别快， 嗯， 是不是？比如最近一流行这个没了，就跟你是刚才说的，哎，北京有上海菜吗？ 哦， 有啊，那个当时那个后来那个比如2001年啊什么那会儿，他那个当时那个淮扬菜挺火的， 嗯， 那会儿挺火的，但是他真不是以淮扬菜名出现，他就是上海本帮菜火了好大一段呢、嗯、只是后来最近 对 他又没 有，我没有赶上那一段啊， 对，没赶上， 对 就是那一段真挺火的、啊、你看原来我住的什么三里河一带，那三里河就有一个上海菜，不是就是生意好得很， 那什么、嗯、现在小南国 啊、 嗯、 是吧，小南国苏德惠， 嗯， 是吧？这刚才你说的美味斋， 对， 是吧？ 美味斋属于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 对， 像您刚才说那几个是这几年 才兴起的。对，还有陆陆酒家，陆陆酒家是挺长时间了。 过去啊、嗯，你看在历史上，你要一研究，上海是比北京先进的，因为你看北过去那个一解放呢，过去讲说那个北京的服务业啊，因为说那个北京服务业说不够先进，说那怎么办呀？嗯、 当年总理说了，那要哪儿的服务业先进啊？ 上海 的先进。所以你看，有很多上海老字号迁到北京，就有像你说的美味斋，那是人家上海的迁到北京的。包括好多的什么，包括照相、做衣服的， 造寸 啊，包括后来我说了，包括给你剪头的， 真是。对， 都是上海，说明什么问题？当年上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服务业，就是比北京发达。 哎呀，对，你不用当年，现在大家去啊，整体的感觉，咱这其实就有人就说，南方确实要比北方的服务业要好很多，尤其咱们要是到南方这些个大的城市，你比如你要到上海啊，到广东啊什么这些地方，你会感觉到就是各个行业的人家那个服务水平，好像都要比咱们这边要相对的高一点。所以咱今天你看说到上海菜，大家也别不服，就是大家也都现在经常出门，你体会体会咱们的服务业照人家服务水平还是有挺大差距的哈，刘老师。 对，完了，我关键是什么呀，你看他当时介绍海派的特点的时候，第一特点就是包容适应，就跟现在一说的，上海有多少本地人呀？没有本地人，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就如同你现在看北京，你问问有几个北京人呢？ 对，就是你这得看怎么倒。你要说那个往上倒三辈儿，说就住在北京了，那估计现在就挺少一部分。 对，就挺少一部分。所以呢，它有一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样的好处是在哪儿呢？就是包容，因为它需要什么？比如我一个，假如你从张家口来，你特别适合张家口的口味，那么怎么办呢？张家口的饮食业就自然在北京了。 哦。对， 是不是？而且你在这个饮食一宣传，哎，我张家口的这么，你看都不用宣传，口蘑历史上就特有名。 对，对，我得把我们张家口的饮食也好好发展一下。 对呀， 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专门以张家口风味著称的餐厅。 因为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一最简单，马上一冬奥，你马上就有了。 哦， 是不是？ 冬奥餐厅 啊，对， 开一个，哎，好， 口外餐厅， 哎，厉害，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上海是一个那个，它主流社会啊，那个层次是比较高的。那么它要求什么呀？就是精细化。你看过去有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上海本帮菜，都相当于做的就是大盘子比较糙。 对。 另外外来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细，所以它就是什么呀？第一个叫做本土化，适应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把所有这个东西搞得什么呀？精细化。因为它对应的都是上海，就跟你说了，最有钱的，当年可是在上海那儿摆着。所以他就把它搞成什么呀，就是经济化，就等于精细化。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创新性，就跟你说了，现在像你刚你说上海那个西餐业，就是尤其中国人搞那个西餐的，是不是比北京的这些搞 高 西餐的人要高好多？ 那 么它是什么呀，其实西餐也需要本土化，也需要一个什么那个继承啊创新啊这种东西，那么这些人的可是都是就是我们本土人，那么本土人他就有什么呀，在这个接受西餐的原汁原味的过程中，他也进行创新，而他的创新的那个思维方式，上海是比较先进的。你看，你最典型，你看过去那个我们小时候所有的轻工产品，上海最发达。 哦， 你感觉就是 轻工产品，手表啊什么这些， 对 呀、 啊， 自行车。 哦，对，那会儿不是都是什么？ 就是、 上海牌的手表， 对呀、啊，就是当年最经济化的制品都是上海出的 哦。 它对应的，你发现没有，就跟饮食这道理一样。你看他那个做那菜，因为他受什么影响？你看北方人，就是比如像我们人，你看，你先别说别的，盘子一下是不是特大？ 对， 完了你到上海立马小一圈， 小太多。 咱先别说别的，就是咱们说这经济化。你看啊，过去讲那个，你看，比如过去讲每个菜系是不是都讲那个刀工？ 嗯， 你看那个刀工，就各个菜系都到上海了。上海当年刀工也没那么好，什么那个都是，你看过去我们在南方上学都是什么上片呀、啊， 然后你看这北方不有虾片啊，完到人上海那一看，上片好，下片好啊，下片好，人马上吸收，那我这东西就下片吧。 下片就是从底下片， 对啊， 哦， 片片的下片吧。完了最后呢，你说那我刀工精细，我是不是特别精细？你看那个最典型的，你看上海有一个特有名的那个刀工精细菜扣三丝， 哦， 你看看是不是他的那个做法。就是，但我怎么？那你说上海先进，那哪个菜能代表它先进啊？ 哦、 你看扣三丝是公认的，这是上海菜。 哦， 那么 代表先进的 啊？对啊，它那就刀工体现刀工的精细性嘛。 嗯， 是不是？可是你通过它，那它是它本土的吗？不是，其实人家淮扬菜 听起来跟淮扬菜 对、啊、 感觉很像， 刀工精细吧？ 嗯， 它就是我吸收啊。 嗯， 我这不行，但我虚心接受，是不是哈、 嗯？ 另外，你看后来那个到了，尤其最后。你看当时介绍上海最顶级的菜，后来以后最顶级菜什么，就是经常提一个叫墨家菜或者叫墨家厨房。原来人介绍墨家，人家墨家是什么呀，就跟过去原来这人是扬州人，那不是扬州要先进，他不会出门。然后他后来呢，他据说他先到了青岛，青岛呢后来日本人不是把那个青岛占了以后呢，他就跑到那个上海去了。 嗯， 而且他那个淮扬菜做的比较细，他也是为了迎合当地的，就做的把它上层次嘛。做上层次以后呢，他那是他爸带着哥仨，所以叫墨家四个人， 哦， 就是开个餐厅。但是完了开个餐厅呢，就是专门做什么呀？做那种高档菜。 哦， 所以最后人留下的名字叫墨家厨房。 可以哈。 所以你那他底子是什么呀？你看他现在说墨家菜是什么菜呀？是上海菜，那、他底子都是淮 扬 菜的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么他到那儿以后，就是说为什么他你要到扬州，可能他比扬州做的还好，为什么呀？因为当时的上海消费层次 高， 扬州高了， 能吃得起这些高档食材。 对呀、啊、你看那个当时介绍包括容易人， 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呀，功夫可能原材料一个食材选的更精致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还一个什么呀，就是功夫下得更大了，就人工投入成本更高了， 费时费力， 对，费时费工费火，因为好吃的就没有省事儿的， 嗯， 省事儿的大部分不好吃， 嗯， 这反正一直我就说这个话， 嗯， 因为像刚才刘老师说了，说上海这个地方它汇聚了16个地方风味，那它最近的就是什么，不就是江浙这一带嘛，就是苏州啊宁波呀、啊、这一带，就是附近的受这个影响，上海菜影响是最大的。 嗯， 所以就刚才就是说这个扣三丝啊，就刚才咱们说扣三丝，从这个刀工上来说，哎，你看这个像他用这个鸡脯肉， 嗯， 是吧？火腿还有笋，哎，三种不同的原料，不同这个韧度啊。笋呢是脆性原料，是吧？完了，鸡脯肉跟那个火腿肉，那么两种虽然都是韧性原料，但是它又不太一样。那火腿它是那种干制品，然后这个鸡脯肉呢，它呢又比较嫩啊，不好切，手稍微一劲儿一大，你看咱切鸡胸稍微一大，它就烂了，肉就碎了。所以呢，这个就对厨师的功夫就要得很高。那然后呢，切好了以后还要码齐了，打到碗里头去，哎，打碗里然后加上汤上屉去蒸，蒸呢还要蒸到一定时间够火候了。然后你再扣到这个碗里，他说扣三丝嘛， 嗯， 他再一扣到碗里头去，哎，然后呢再原汁上桌。那么就是简单来说就这么一个菜。那所以说的呢是挺简单的，但是其实呢从刀工上，从选料上，从蒸制的时间火候上，最后它的成型技法上，哎，这个应该在咱们说应该算也算是一个工艺菜吧， 嗯， 已经算到一个工艺造小、嗯、简单的一个造型菜了。哎，你这个考了厨师的刀工基本功啊，考厨师的火工啊，调味造型，你码你甭码乱了呀， 嗯， 齐为美嘛。哎，你在最后你再扣在桌上，你稍微一抖，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失误。 哦，精细 啊， 所以你看就三样东西切成丝儿往盘子里一扣， 真是 啊，这其实是 咱们顶多三个丝儿就是拉皮儿，是吧？三色拉皮儿， 这看着是挺简单的，但是其实呢，就是说你在做起来每一个环节，它都有它不同的要求和技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人工成本就大了，它不是说随便扒拉个脑袋就能干的活 儿。哦，所以这菜就得卖得贵一点， 那 是 肯定的。 所以人家墨家菜就得玩这种就是精细高级的菜，所以人家就能挣着钱了。 对， 是吧？ 他那当时那个最早的时候，他有一个上海，就是等于工商业不特那个有钱多嘛，他专门有那工商业俱乐部，他相当于开了一个就是类似一个公馆式的厨房嘛，就跟现在私家厨房、 私人会所， 对， 你得资产够多少钱，你才能进我这俱乐部， 对呀、 啊，是吧？对，因为这个菜就是咱还说三丝这个菜啊，之前火腿咱说金华火腿啊，它这块 浙江 离它也近，是吧？火腿来了以后，它不是拿来就使的，您得先洗、先刷、先选完了以后，哪个不同的部位、什么部位做什么菜，不是拿过来整根火腿都能做扣三丝的，它得选择最好的那块肉去做这个菜，整齐，完切出正好是一方块。哎，火腿心那块，然后呢，这个你不是说来了直接切的，您还得洗完了以后啊，淘米水洗完了，把这油头都去了，哎，哈喇味去了，然后呢，您还得上屉去蒸，蒸不是直接干蒸， 嗯， 您还得加上海的这个上好的花椒酒， 嗯， 加葱姜加汤，上屉去蒸，蒸好了您再去切火腿丝，这咱就说火腿丝这个事儿，您还有什么鸡丝呢？鸡胸也是您先给煮了，煮熟了以后，哎，弄成细丝，然后再去码齐了。所以它这个菜其实每一个它熟制的提前预制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过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岛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讲上海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接着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吉祥寺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呢，他那个上海菜，他过去讲上海菜，一个他就是说为什么形成现在这样，第一个跟当地的那个饮食习惯，你看过去讲上海本帮菜，上海人什么饮食习惯，他过去讲处于湿热气，就是又湿又热这种状态。然后呢，海岸线比较长，所以它的物产呢就比较丰富。你看过去讲那个上海菜，他就说用的原料的时候叫做，第一个就是说，你看南方都说这么一事儿叫新鲜，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都吃的冻鱼啊，他现在当然我们有鲜鱼了，但是人家一直就强调就原料的新鲜性。另外还有一个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四季的蔬菜，这个东西你没法比。我们北方的蔬菜， 我们只有两季有蔬菜，好像是吧？ 对， 冬天没有，春天青黄不接。 对啊，原来我们就是大白菜，但人家一直有。你看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这菜现在我们北方都少很少吃，朝鲜蓟。 朝鲜蓟是什么呀？ 对啊，你看这个本来你一听就是外来的 啊。 你看上海有做这菜的，到北京今天你都看不 到，没见过， 你发现都没见过 啊。 这个菜在上海有卖的，在北京就没有。 嗯， 就这个。另外呢，你看现在北京也能看见乌塔菜。 哦，哎，这个好像也没吃过。杨老师吃过吗？ 有，少，很少，很少，很少见。 嗯， 对啊，我就是就给你举个两个例子，就是这，你看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了， 对， 你发现没？你现在上海吃的菜，你现在在北京， 现在咱就说现在这个季节上海吃的菜，马兰头， 马兰头现在多呀， 北京现在也是少，也比较少，而且出这个现在都是那个什么的，这个都是 大棚养殖的， 大棚大棚的。 就是刘老师刚才说这俩 马兰头啊， 我连大棚养殖都没见过。 马兰头你在北京你只能吃到香干拌马兰头， 对。 别的马兰头吃法你是吃不到的， 对， 啊，比如说这个酒，这个 清炒版， 清炒的，完了酒香的， 清炒的吧，在春天这一阵也能吃着， 啊， 就是在好多不是上海菜馆的，好多做什么南京菜啊，什么这些淮扬菜啊， 对， 他们也有， 对， 真这个有 酒香的， 对， 圈子草头圈子， 对，这些啊，就是您说的这个可能 咱们现在好多朋友吧，就算不常吃，但是你说马兰头这个事儿啊， 他能找着， 他能知道。 对， 你像刚才刘老师说那俩，我觉得我应该算是相对的年轻人当中，对于吃知道的还相对多一点的吧，咱也不敢说特厉害，就比一般的普通的人可能不从事这个行业的知道的相对多一点，但是那什么朝鲜蓟什么真没吃过。 朝鲜蓟北京有，但是极其少见。 我下来以后我得查查那土长什么样，也可能啊没对上名儿，但是 那样的， 但是见过有可能 啊 对， 咱下来再说。反正这两个就说明，这么一举例，在这边确实咱四季蔬菜上就确实是输了，是吧？ 是吧？不是，因为我讲你常吃的，你就到时候你说了，我都吃过，这北京都有啊。但你看我随便举俩例子， 你还像那个还有上海青。 嗯， 这老百姓 也没吃过， 老百姓的菜上海青， 嗯， 这个北其实就是小油菜， 哎， 但是北京也有小油菜，吃完口味就不一样，味道 没有人家那个甜， 对、 啊、对， 咱们这个回口是稍微有点苦的， 嗯， 有点芥菜味儿， 嗯， 它那个呢就是确实真是煮完了以后就是到嘴里非常绵软 的 甜的，非常好吃、哎。 对，所以咱们北方人在这方面比起人家还是稍微有点不幸啊。 对，反正因为他就是说了，那是不是都是他的呀？人家也说不是我的，我吃的什么鱼都是江浙的。 嗯， 他自己也挺谦虚的，不是说我这都有，但是他就说我四季食蔬，包括鱼虾，以谁为主呢？以江浙为主，人家也是这么写的。但是人家讲的取鲜活，翻译过来就是江浙人的特点，我全继承了上海人。我就要按历史上说，我跟吴国是一拨人、啊、 对， 我跟越国是一拨人、啊、 可能好多朋友就是咱们不是特别细的把它分为上海菜呀，或者说江浙菜，好多朋友你要拿一道菜给他，你说这是上海菜和江浙菜，但他分不太清楚， 分不清， 而且那个口味啊，你要咋，反正你要让我愣分，除非你能拿出那几个上海的代表菜，咱们一听名儿你就知道哦是上海菜。你要说单从口味上、从造型上等等，你说和江浙菜区别有多大？感觉非常像，是吧？就好像是一个妈生俩孩子，你觉得有点区别吧？但是怎么看都是一家子。 你看，咱就说啊，说这个响油山户， 嗯， 上海菜它也有响油山户， 对呀、啊， 本帮响油山户， 嗯， 那个。那淮 扬菜，淮 扬菜里头也有，长鱼席里头也有响油山户、啊 嗯啊。对， 那你说这俩，它其实要你要外行吃，真是不是特别明显。 嗯， 上海菜就是口稍微偏甜一点， 嗯， 颜色就是红一些，颜色稍偏红，口回口偏甜。哎，胡椒粉的味道呢没有那么 重，嗯 啊，这就是上海菜。它这个江苏菜里头呢，胡椒粉的味道呢相对来说重一些，颜色清淡。 嗯 啊，那其实你说这，但是这东西一般不是专业， 这是在专业厨师，咱们说如何区别，咱们列出这么几点，但是就是普通的食客，咱们就是大米饭吃，你可能吃 一般吃不出来，一般人吃不出来， 他有可能就会觉得，哎，这可能是这个餐厅这个厨师他这么做，那个餐厅那个厨师那么做，但是你总感觉呢，他好像是差别不是那么大， 不是很明显， 哎，就是这感觉，所以分不太清楚，是不是刘老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这清炒山户上海人自己都说，我在历史上有严格还有变化的、 嗯、 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家最早说的我清炒山户，我根本跟江苏没关系，我是哪儿的呀，最早进的是徽帮的， 哦， 是安徽的特点，你看当时他介绍说最早炒山户人炒什么面，人家叫做茶油爆，猪油炒， 哦呦， 麻油焦， 就光炒这菜就三种油， 就三种油，你发现没有、嗯、现在你看你问那个好多人他 不可能， 对，不可能。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你看这个痕迹啊，你就能看着。 嗯， 你看安徽人是不是做 茶 烧？茶 油， 特别多，所以人有茶油。人家说第一步这个炒山芋我得爆了一下，那么我用的是茶油。然后过去传统菜特别爱用猪油来炒菜， 增香， 对，增香。最后就跟你说了，享用山芋那一浇，那是麻油的。 那人家按咱现在话说，人家是个复合味儿 啊，对， 就光油这就复合味。 对，人家就说了，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后来人家也进行了改进。为什么呢？他就说啊，这个人那个就跟现在一样的，是不是老提少油、少油、少油？ 嗯， 你看那过去老说那个上海菜是浓油， 浓油 赤 酱 嘛， 对， 哎呀，油也太多、 嗯。 后来他也进行了演绎，演绎什么呢？他把那里边就说不是老过油了，他是又不是爆，他是用水焯、 哦。 高级的是用汤焯，其实跟就跟那个炒软兜似的。你看那炒软兜，它不是爆的， 嗯， 它是用那个水焯的 一下， 哎、 水烫，水烫的， 嗯， 对，它是用高汤烫，让你。是不是那个油就少好多？其实它也有这种演变，包括它的配料。你看过去它的配料里边是有火腿的，现在是不是你看不见火腿？ 嗯，是。 你比你现在炒山芋，你看得见火腿吗？你也看不见。 没有火腿。嗯。 那么当时后来我就说了，最早的人有安徽的痕迹，安徽人里边就爱特爱放叫火腿左味儿，能看见火腿。香菜提色，人能看见香菜。现在炒山芋，你能看见香菜吗？ 看不见， 你 香菜还真没有，胡椒粉有，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也看不见？另外，他那过去里边、嗯，它里边还有配菜呢。当年 还有配菜， 当然了，人家有的时候加笋丝。 笋丝现在 笋丝 有 的还会有 笋丝 加。另外还有一个加韭黄的， 有韭黄没见过， 没见过吧？ 很少有加的，很少。 笋丝你要说都有， 笋丝有 啊。 完了后是不是这些都有？后来人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们。更爱吃什么原装的没有这些配菜的、 嗯、 所以他也给演绎成什么呀，就是等于是没有这些配菜，就是原装的那个炒山芋。后来人家说了，那么这个原装的炒山芋谁帮他弄的呢？后来那个研究那个最著名的一个厨师，那个厨师还真不是江南的厨师，人家河南的厨师 哦， 就是河南民族 菜系之母是吧？ 后来我就通过， 就是妈妈的味道啊，这 对 呀、 啊，你就通过这个事儿，你能看出什么呀？十六个帮派在上海那儿经营 啊， 互相的融合，最后人家综合弄出来这个上海，比如说炒山芋， 嗯， 那么是不是跟你别的地儿的炒山芋，它真就有好多差异？ 哎， 只是说你现在因为。后来我说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少，你必须亲身体验，你才能感觉到确实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对， 就如同在北京，你吃炒山芋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 就跟咱们那次一去，你炒山芋、啊、你马上就不一样。 对， 你看你最后一是正宗的，比如淮安的山芋、 嗯， 然后你再看看北京的淮扬菜的山芋， 对， 你再看苏州的淮扬菜山芋，你都不用去别的地儿、 啊， 就在北京，你都能深切的感到。三个都叫炒山芋， 对， 三个都做淮扬菜，三个味道确实不一样。 对，而且咱在北京吃到的也有可能是也已经根据北京人的口味稍稍改良过，和大家到亲地，到比如到上海，到那几个地儿去吃，感觉又不一样哈，刘老师。 对，没错、嗯、刚才说了那个上海菜，第一个他说啊，就是这个蔬菜特别多，因为这是南方人的特征。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春季，因为春季特别讲究那个菜， 嗯， 就是绿色嘛。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马兰头，就是这些东西、嗯，那么都是春季蔬菜。其实后来一想，那不是人家南京说的三头吗？ 对， 那个南京三头，你到上海都能看得见。 哎、 另外，其实过去我们经常提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叫生煸草头。你看别的菜系都没推这个， 对， 上海菜首推的菜。就是生煸草头， 嗯， 那么生煸草头呢？你看，你在那个江浙一带能看见什么菜？比如像那个吃河豚，是不是你那个叫秧草河豚？ 对， 这是特别著名。那个你能看见那个草头的身影，但是你单炒这草头，你发现没有？好多别的菜系还真不错。 嗯，对， 人家上海首推的是我的，所以你看那个过去上海那个里边有一个上海先知有那个竹枝词。那么专门有叫做管它叫什么呢？叫做金花菜，所以人家那个竹枝词里专门写叫金花菜入粉，米粉草头摊生，就是原文就有记载，就是历史上就有。因为这个草头这个东西你要研究都不是中国货呀、啊， 嗯， 这个草头原来是苜蓿，是人家 汉代的时候从外边来的。 哎， 完后只是后来你要是能看见，就是说真正看见吃在哪儿能看见啊？在三家清供里边能看得见，人家专门有那叫做苜蓿盘，就是吃这个草头的这种东西。后来真正把这个东西继承了呢，发现没有，肯定是外邦的把它带到了上海。而且关键什么呢，有一个烹调方法叫什么呢，就叫做生煸。他过去讲啊，就是上海菜原来最传统的菜里边，他那个就是长时间加热的菜，什么焖呐、啊，什么这种菜特别多。慢慢的呢，他也把这个就是原来他炒菜生煸的也特多， 嗯， 就是比如肉类菜他也煸。后来呢，你看他演就在菜的演绎过程中，都变成了什么呀？滑炒。 哦， 哎，你看那个，你看就跟我们饭店做菜似的，你看原来都是生煸的菜多，他这是滑炒。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滑炒是不是上浆？ 哦， 滑炒你得上浆。但是你发现没有，这蔬菜上不了浆。 哦，哎，这是。 你看你 容易脱浆。 对，你说一下，明儿来一大师，你说哎，你给我做一个上浆滑炒的蔬菜， 哦， 让他好好做。 杨老师，你给做一个。上浆滑炒的蔬菜可以实现吗？ 不是天妇罗啊， 天妇罗那是炸的。我早想到 了。 杨老师，你先给你说说，刚才刘老师说到一词儿生煸，这好多咱朋友都不知道，这生煸到底啥意思？ 生煸就是原料生的，直接下锅里，对应的就是熟煸。 哦， 最典型的咱们老经常吃的下饭菜，生爆盐煎肉。 哦。 它就属于生煸类的菜肴， 回锅肉就是熟煸， 熟就是熟炒，一个生炒，其实就是生炒类的和熟炒类的 啊。那咱们在家里炒蔬菜，基本都是生炒嘛，对吧？ 啊、 就是不焯，直接下去就是生炒。 对，就是对生煸、 啊， 你直接在锅里搁少量油，给它煸塌了，这就是生煸。 哦，明白了。 稍微里头搁点盐。 对，它过去生煸里边就是包括肉类菜都是生煸的，但是你看它的演绎过程，它把那因为菜没法上浆挂货，不好玩了，你发现没有？那么怎么办呀？它把那些肉类菜。都改成上浆挂糊，最后滑炒的多了。但是这个菜代表就是当年上海生煸是它一个著名的烹调方法。 嗯， 以什么为代表？就是生煸草头。另外呢，还有一个生煸枸杞头。 哦， 那三头那个你在上海也能看得到。 枸杞头是不是就枸杞苗？ 对。 哦， 这现在咱北京有。 这有，这我第一次吃是在宁夏吃。 啊，对， 宁夏那，因为宁夏在那儿吃呀，你就特别想吃点蔬菜，因为那边天天三顿羊肉，突然上来一个那个蔬菜呢，你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枸杞苗很好吃。 嗯 嗯， 所以这个刚才咱们说啊，就是像这种生煸类的菜啊，一定要有三个步，一个是先不调味儿。不预先调味儿， 哦， 再一个刚才说了不挂糊上浆， 对，也挂不住。 再一个就是起锅时候不勾芡， 哦， 就是煸炒类的菜。 为什么不勾芡呢？ 啊， 为什么不勾芡呢？ 这个就是它这烹饪技法上来说， 哦， 就是这种技法就是不能勾芡的 啊，生煸就不能勾芡， 因为你像这个像还说这个草头这东西啊，一煸完以后一受热它肯定出水， 嗯， 你如果一勾芡。芡汁它温度会高，它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温的作用， 嗯， 那这个菜口感就没了。 哦， 这你就嫩，这个鲜菜的这种口感就没了， 这个脆嫩劲儿就没了。 对， 哦， 嗯，它就变成糊弄了，这菜到嘴里就口感就不好了。 哦， 而且很难看也，而且这保温以后这绿菜啊颜色会变黄。 哦，生煸三个步啊，明白了。 所以你看它就有好多生煸的菜，但体现的是在蔬菜里边。 嗯， 然后还有包括生煸豆苗。这都是他那个生煸的系列里边， 像刚才你说枸杞苗 啊， 都可以生煸。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职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江浙菜你都能看得见，就是什么，就是竹笋。你看我们那个油焖春笋啊，它那个就是叫竹笋枸杞啊什么的这些菜、翻译过来就是江浙一带的菜。后来我说了，它基本上都是沿用的叫长江中下游。再有一个呢，你看我们今天现在刀鱼 哦， 上海人其实后来我说了，最有钱的在上海呢，就是好刀鱼都跑上海。 对，我前两天看一个朋友说到上海玩去了，吃了一碗刀鱼馄饨，刀鱼大馄饨。我说哎呀，奢侈 一口同声， 刀鱼大馄饨，然后人家说用的是鸡枞熬的汤、 这个明前刀啊、这是有讲究的，明前刀啊， 鸡枞的汤煮的刀鱼大馄饨。发完以后就觉得哎呀， 生活呀、 真是差距呀、是吧。 这个刀鱼，刚才说刀鱼啊，刀鱼这个季节正好也是吃刀鱼的季节，明前刀一天一个价，明后刀它也一天一个价，它往下走了，它就，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啊，像刚才说刀鱼馄饨， 对， 还有清蒸刀鱼啊、想想唯一的缺点就是刺儿多。 你要为什么说刀鱼馄饨我羡慕？你说清蒸刀鱼我不羡慕，哎呦，你吃一条刀鱼那个费劲呐，全是小细刺儿，就是已经让我。吃这个细刺儿麻烦到我已经完全忘掉这个刀鱼的肉有多鲜美了，就是太麻烦了。 你得拿筷子头一点点挑着吃 啊。对呀、所以这个就是太麻烦。那你做成馄饨，它是横不能那馅儿里头它全是刺儿吧？ 而且这个 季节刀鱼馄饨， 这个季节还是吃姜刀的好季节。还有胡刀，姜刀还有胡刀。胡刀就跟姜刀比起就差一些了， 所以现在啊，趁着、这两天也春暖花开了，北方这一阵儿呢，花还是少一点儿，对吧？但是到人家南方，你可以看出来，已经很多花都开了啊。 春节前下大雪那回，我去南京，去孝陵后边那个梅花，阳面的梅花已然是有开的了。 哦，梅花咱这儿也开了。 对，那个 城墙遗址公园腊梅文化节， 现在就过去一个月了 啊， 一个多月了，就是春节前下大雪那次 哦 啊， 反正大家这一阵去南方走一走啊，我个人觉得这一阵南方是相对最舒服的一段，因为再过一阵又特热了，又潮又热，这一阵呢温度也适合，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它好吃的是吧？ 对，这个好吃的这会儿都是刚下来的，都是新鲜的。我建议有时间有条件的同志，还是走一走。 我一说这个刀鱼馄饨，我就瞬间已经不想聊了。 对，过去你说刺儿多，人家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明前刀啊？因为明前刀那刺儿是能吃的， 软刺， 它是软刺，你是能咽下去的。 而且 过去人家讲那刀鱼做的时候，人盯着那个。就过去那盖儿都是木头的，钉在上面，完了，一蒸完了，它都掉下来，那刺儿都不下来，刺儿都在那个 相当于那个盖儿上的 哦， 肉脱骨， 自 个儿 脱骨 了， 对呀、啊， 脱骨了，对对对对， 饭是这么蒸出来的。 哎， 所以过去讲为什么你看最后上海它因为啊上海它消费能力强了， 嗯， 它中心了嘛，经济中心，所以有钱人在那个地方，它促进那个饮食发展 啊、 哦。虽然你江浙也行，但是最有钱的、最讲究吃的，人家在那个地方 啊。而且刚才刘老师说这明前骨啊，就是明前刀的这个鱼骨，嗯，吃你吃完这鱼以后啊， 他给你 炸了， 对， 炸了以后，哎，这鱼骨是非常好吃的。 对，我在扬州吃过一次， 对，炸鱼骨， 哎，就反正前头那个吃那刀鱼就给我麻烦的，已经是有点受不了了。如果要像刘老师说的那个，蒸完以后肉都能脱了骨，然后再给我把那个剩下的鱼骨炸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更好。可能是咱们的消费水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是不是？人家高级的刘老师，人家是那么吃的，上来的时候单是一份鱼肉，骨头是骨头，你见不着骨头。 对，不是你想见的骨头见不着，为什么那骨头都贴在那过去那个盖是木头的，它给钉在那个木头板子上，一蒸完了那肉都掉下来，骨头就在。 就等于那笼梯盖是木头的， 倒着 大那个盖儿整个、 啊、 你看过去我们小时候，你看你在家不有锅盖吗？ 对， 那个锅盖是个木质的， 就等于他把这个鱼钉在这个 木 锅 盖上， 然后在蒸制过程中，那个一熟了以后，那个肉掉在那个锅里边，那锅里边都是饭啊！ 哎呦，智慧啊！ 是啊，所以为什么后来我 刀鱼饭， 你必须经济到达一定程度，你才能决定你吃了什么层次的饭。 嗯、你要不你连这盖儿你都没有，是吧？咱铝合金那盖儿你弄不上去， 对 吧？对 啊、就现在你一看都不可想象，现在你都想不过来，哎，怎么会钉在那盖儿上？那不都是金属的吗？过去不是是木质的。嗯、 现在木锅盖可比铁锅盖贵得多。 哇，你要说咱古人这智慧，对吧？真是厉害，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写一陶瓷的书，在这查出来一句，你看刘老师刚才说钉到那上头，就说过去咱们中国两大那个出口产品吧，一个茶叶，一个就是咱这瓷器、 嗯嗯、 但是过去都海运啊，海运你运这瓷器它怎么能保证，因为瓷器它很薄啊，经常一磕一碰就碎了，而现在咱都有那个泡沫那纸塞着，你说过去拿什么塞它能保证它不动，后来人就说是房里边放那个豆，放豆子，每个碗里头放豆子，然后夸一浇水，一浇水它不就变成豆芽了吗？豆芽它自然就把那瓷器给你抱住了，就等于又勒紧了，它那豆芽还有缓冲的作用，就等于把这碗夸夸往起一落，每一层里头都撒豆子，撒豆子一浇水长成豆芽，自己就给你抱住了。我就想，你说这古人多聪明，你看咱现在想想死你，你也想不出这招来，对吧？ 对， 你只能说我来十张报纸，来二十张。弄点卫生纸，卫生纸软乎，你到头了。你看说古人一想说往那撒豆芽，豆芽往起爆它，非常结实。我自己还专门试了一下，就那勒的那紧，你根本你晃根本没事儿，太厉害了。你就说这从吃上你能看出来，中国人那智慧是非常厉害。 对啊，就但是你得达到那种经济水平，你才能对应的有这个种消费。 啊、对，真是 是吧？ 嗯、 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包括什么回鱼，你看那个上海原来都做那个什么白汁回鱼，什么自来芡啊，很多那个汁儿粘的都把嘴给粘住那种东西，那都是当时作为上海，其实你一看江浙全有，只是到上海那儿进行了二次升华。 哎， 我是这么理解上海菜的。 嗯， 这是那第一个就是春季，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然后还有包括你看那个过去也是三鱼的那个石鱼，当年也有清蒸石鱼，你看哪儿都有，但是在上海那儿，因为后来石鱼很贵了，贵了以后你到哪儿消费去啊、嗯、 现在咱还不说光贵，石鱼现在几乎咱传统意义上的石鱼大家根本就吃不着， 想不到了， 对吧？大家现在吃到的都说是长江养殖的，但是反正我吃过几回所谓长江养殖的，但是都是 养的是非洲的一种什么什么鱼，就是那个鳞呢、啊、他也给你做，说我们这个石鱼啊，大家都知道石鱼是不刮鳞的，但是你吃那个鳞呢、啊，它确实达不到不刮的效果。 对，确实。 你说要是比鲤鱼那个鳞呢，你要说是 确实是软， 确实是软很多。但是你吃的嘴里呢，它也确实是不好吃，对吧？是不是原来那石鱼一蒸，它那鳞应该都属于快化了那个阶段，跟咱说那鱼胶那感觉似的，是不是？ 对，它就是很薄了， 对吧？ 对。 所以啊，你就现在你看，咱老说三鲜三鲜，唯一能吃的。也我唯一还觉得爱吃的，我觉得还 就是刀鱼了， 是刀还是河豚、啊、是吧，河豚还是相对又不那么，因为食鱼啊真是有点麻烦，不是那个刀鱼有点麻烦、啊、吃起来，如果不想，你看要是刘老师那么吃，我也愿意吃啊，就是自己弄那刺儿真麻烦，而且我最后我那次吃剥了完剥了去剥了，我都头都要炸了，觉得烦死了。人跟说：“哎，你这鱼骨你还得留下，我给你炸一下。”我想都已经让我弄得成这样了，我都不好意思让人炸。还是河豚，因为石鱼你现在吃不着了。 河豚现在也都是控毒的了。 对，控毒不控毒，起码好的河豚你还是能吃着，而且味道确实还是鲜美的。啊， 河豚还可以， 对吧？ 这个季节也可以去扬州吃河豚。 所以就是现在咱就说，哎，还是人家那边丰富，又说到丰富了。刘老师， 那个扬州河豚节已经开始了， 嗯， 可以去了， 我们去一下啊。好的， 对，完了以后呢，另外包括你看，原来做虾仁，咱们这做虾仁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你看后来人上海做的什么，人家标的就叫水晶虾仁， 对， 而且那个工艺相当于什么？其实。包括后来他沿用的什么广东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水晶虾仁实际上里边都是加的那个碱性物质嘛， 嗯， 那种用水打什么反复洗，那都是人家当时上海都是江南一带的技术。最后你看，那么你吃，比如现在北京不也有上海菜吗？水晶虾仁也是上海菜代表菜啊，那都是夏季的那个名菜。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们那个做的上海菜里边有一个特有名菜，就是糟类的， 哎， 特别多。那个你看最著名就是糟波头， 对。 就是里边呢，它就是相当于是那个糟波头，就是各种里边糟的各种东西。有人研究啊，比如说糟为什么有名，你看因为糟的这个历史它是很长的，你发现没有？完了后呢，很长以后呢，比如你看奇妙树上面就有列出来什么各种的糟，比如那个糟姜啊，什么糟鲍鱼啊，什么糟蟹啊，什么糟猪头啊，你看在奇妙树里当时就有记载。另外当时那个介绍那个隋炀帝，那隋炀帝那个就是叫江都，翻译过来就是也是江南一带嘛。完后那么吴，他说吴中县什么呀，就是县糟糟蟹。完后所以你看他历史上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个糟就特有名， 嗯， 完后所以你看后来他们都到了那个上海混了，所以他把这些糟的东西你看也都到了上海， 嗯， 你看呢，而且呢糟字他有说了，上海本帮菜也经常做这个糟。最后你看他做那糟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不仅有那个就是正经的大料，关键是什么呀，下脚料。 嗯， 你看那个过去讲那糟波头， 嗯， 那糟波头里边有什么东西啊，那里边都是包括你的那个猪脚、猪肚、猪舌头， 嗯， 什么鸡爪，你看看它的大量的糟。而这些糟的东西什么呀，他一般就认为夏季和那个冬季吃的最多了，就是这个糟的东西， 开胃。 对， 嗯， 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菜，所以他起了个名字叫糟波头。 嗯， 而且这个菜你看最后变成什么了呢？公认的糟波头是上海的代表菜。 哎， 你跟人说别的都没用，提到糟波头。认为是上海菜，里边有没有什么高档的呀？ 嗯、 也你听也不高档，就是猪的内脏、猪的脚， 对， 什么油豆腐，也就是这些东西用香刀一弄，但是它成了上海代表性的， 嗯， 标志性品种了、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相当于夏季的那个菜肴。另外呢，它还有那什么呀？比如像那冬天啊，那个秋天、冬天一类的。那么其实南方到了秋冬天，尤其是秋天。看见没有，螃蟹到了， 嗯， 你一看上海菜，哇，螃蟹菜也一片， 对、哎、 所以就跟现在说了，阳澄湖大闸蟹，你说拉到什么地方去？ 这主要是拉到本地就消化没了， 啊、不是它大量的，甭管 到上海一部 分， 对， 其实它消耗量最大，你发现没？它拉到上海去了。 对，上海人吃螃蟹，就是还是咱们无法，北方人，你这两年就是学你和人家那个全民的那个消费量啊。差太多了， 就是这就是专门他们那回写了一本书，就是阳澄湖那一年的产量也可能也就够上海人民吃一天的，也就是这个感觉，因为全每天大家都在吃这个东西好像，对吧刘儿？ 对啊，所以你看他就说明什么呀，他有这个传统， 嗯， 而且他的消费层次高， 嗯， 所以你看他那个过去讲什么什么菊花蟹斗，什么炒蟹粉炒蟹黄，什么蟹粉狮子头，你都能在上海看见，虽然他那个店可能说的我这个是上海那个海派淮扬菜，但是你最后是不是人都挂在上海的那个名头上了？ 嗯。 另外，过去他说了，有的都不是螃蟹，最后都起了个螃蟹名。你看有一个典型，最典型叫蟹壳黄。 嗯， 蟹壳黄呢，你想，我操，这是螃蟹什么呀？ 嗯， 最后是一个点心。 嗯， 上海的， 它是上海点，就是说，通过这个东西，你能想象，就是上海人对螃蟹有多深的感情 啊？ 对，它实际上翻译过来，其实它是拿一个发面，然后加上那个什么，加上酥面，实际上就是一个那个叫做油酥面团儿。 嗯， 它但是它是用发面把酥面给包里边，最后做了那么一个点心，作为上海典型的代表品种，人叫你看。你是不是吃过生煎包？ 嗯， 啊，到上海都吃过生煎包。其实过去说上海有两个特有名的小吃，第一个就叫蟹壳黄，第二个就是生煎包。 嗯， 或者什么南香包，这样人家代表。那你说了这是什么呀？其实人做了一个点心，做成什么样呢？人起了一个螃蟹的名字，说明人家对翻译过来就是上海人对螃蟹有多么深刻的感情，就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好了，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下周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请刘志林老师和杨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